today. Got it all spent with nothing left to pay. I can hear you calling from a mile away. Oh, how I love that sound. I've tossed all my wishes down the wishing well. Spoke my last words with nothing left to tell. Came along to catch me just before I fell. You are my saving grace. I get caught up in the way you say it, when you call my name. I get fired up every time you say it, when you call my name. I could have a golden statue in my backyard. I have a golden corn, one for every star. All these riches won't get me too far.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影片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相信很多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群真挚好友的听众都会喜欢这部影片，那就是韩国电影《阳光姐妹淘》。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曾经是中学七公主三内小团体的成员25年之后再度重相逢，寻找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记忆的故事。小团体的名字正是来源于下面这首歌。

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华语电影《独自等待》，是花儿乐队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Missing You》。这是一部华语电影当中非常优秀并且不落俗套的爱情电影，虽然是2005年的影片，但是电影当中的角色和故事至今仍然时常的被情感博主们拿来举例。那么伴随着花儿乐队的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星海夜空连成白，你是否正在那边阳台？光彩缓缓连成爱，祈求着未来。My love， 彼此会共鸣。Miss you tonight， 如我有天意，想着谁爱过你，那你你有我。Miss you tonight， 如我有天意，不再有人爱你，那。分离离不开我心，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你，送你到最后楼梯，永不愿走进。Oh my love， 彼此会感应。Miss you。Tonight， 如果有天意，想着谁爱过你，那你你有我。Miss you tonight， 如果有天意，不再有人爱你，那你你是我离开。流一行泪滴，模糊我的眼睛。走的只有你。